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又美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这一刻呢，虽然雷暴警告呢就是有呼啸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七点钟，而家呢应该出面有些地方呢都会是落住雨的。我自己今朝早回来的时候呢亦都是啦，我在新界地区出来啦，一出隧道呢就反而冇雨，但是呢可能是新界东的一些朋友呢就会见到咦个地板都湿晒喎。所以如果今朝早呢都有晨运计划的你呢就要小心啲，注意安全啦。驾驶人士亦都是啦，尽量如果在路面湿滑的情况呢都是保持住慢驶，咁就会比较安全啲啦。当然啦，星期天大家都应该是放假，所以都应该要留意一下今日的天气了。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早上局部地区的雨势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的。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如果今天都有些外出的计划，就要作好准备，记得要带回啲避雨的工具啦。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极战报之风有愁，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游行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随下衬衣游行日子。 比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世。 走了胡鸿钧的《今天不营业》，一个转身变了三个人出来。 很多爱，然而什么是爱？有过后为没有的期待，缠着自爱，同时能被爱。我未算贪心，小说也这么记载。很多爱，谁人愿转让我？人人谈恋爱，将手牵手切磋，最后无奖金无奖品，得到些什么？你又预备了答案我？ 来自陈晓东、方力申、李彩华的《两男一女》， 今朝早咧，电话号码依然不变，1872388，听电话啊，同埋阵间同你倾偈，都系我林慧啊。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心里想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踪，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 过来自蔡琴的微风往事。早餐的时候不知道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了，不如试下两沟，整一杯香片咖啡。 最初是陪伴我慢跑，但终于陪着你去买衫。我穿着红白间睡衣，你讨厌，然后全形变了。说好了零下到步一，但终于陪着你去扎风，在一起忘掉了自己。我不再懂如何来迎合你，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钟意，无奈你喝香片，陪着你喝千片，相爱不懂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点唱或者系有啲生活嘅开心事想分享嘅话，打电话嚟啦，林慧等紧你噶。 我享受红日与蓝天，却跟你遥望上夜。看一出从没 着时空，但偏偏陪着你听我未结果，在一起再没有自己，我跟你如若正犯再两极，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中意，无奈你喝香片陪着你喝千片，相处那到自我欺骗，是我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中意。在像你看影片，难受到我想笑。相爱不懂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艺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得得得得，一次一次一下得得得得，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句内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得得得得，一次一次一下得得得得，能再去度假，日复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想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听过来自容祖儿的全城哒哒哒，咁喺六点半新闻之前咧，为你拣嚟呢一首，近来我自己都经常听噶吓。如果你觉得咧自己同另一半嘅性格唔知夹唔夹嘅话，唔知关唔关个星座事咧，可以听下呢一首歌，睇下似唔似你嘅。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 来找有雅秘歌，记录我很 离场，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将于本月三十一号定为将今个月三十一号定为众议院通过基建法案的目标日期。波洛西在当地星期六去信民主党众议员，解释日前放弃表决基建法案的计划是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票数通过。他承认需要更多时间妥协，但表明必须尽快通过基建和另一项涉及社会开支的法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就说，总统拜登和拜登的团队周末期间会继续与参众两院议员接触，又指拜登不单止期待议员在未来一星期到访白宫，亦好期待自己走访全国，游说各界支持他的经济议程的行程。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据报决定新设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国僚职位，应对中美对峙等国际秩序变化。共同社报道，经济安全保障是指在经济层面保护日本和国民免受威胁。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经济安保政策一渐受到重视。日本政府正着手研究中长期战略。根据宪法，日本实施首相指名选举。作为日本最大执政党新任党总裁的岸田文雄将会接替现任首相菅义伟，在明天举行的临时国会入面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他会立即着手组阁，经过在皇宫举行的首相任命仪式和阁僚应征仪式之后，新内阁将会正式启动。芬兰将会为全国养殖雕注射一款实验式新冠疫苗，计划在明年一月底前完成接种。当地毛皮养殖者协会研究总监佩乌拉说，预计投入500,000剂疫苗用于今次接种。协会是今次计划的发起者和资助方。该款疫苗由协会和赫尔辛基大学共同研发，已经获得芬兰食品管理局的有条件许可，亦是目前欧洲唯一供水貂使用的新冠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已经超过450,000剂，占合资格接种人口67%。他表示，公务员、医管局员工、学校教职员和院舍员工的第一针接种率超过90%，70岁以下合资格人口第一针接种率超过70%，但是70岁或以上只有大约30%，认为长者接种率偏低，令人忧虑。聂德权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以提高长者的接种率，强调医学专家意见和实际接种疫苗后的数据证明长者接种疫苗安全和有需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翁婉薇老师同我哋讲下佢点样运用奇迹密码去战胜疾病。 你怎样改变自己的状态，然后去接受这项手术？ 精神状态，即是我们讲的个心灵方面是很重要的。你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态度，你有几想去生存。 10月6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嘢想分享，或者有歌想点唱，或者甚至乎打电话来跟林慧倾下偈的话，打这个电话啦 ,1872388。 师培私家星期天，今日我哋嘅嘉宾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四年级，非常之好动嘅 Michelle。Hello Michelle， Hello， nama aku Michelle， aku dari Indonesia， aku belajar informasi teknika di Poliu， sekarang aku di tahun terakhir。Interest aku suka berbeda-beda， tapi sekarang aku lagi suka belajar gitar。Aku parah banget di gitar， cuman sekarang lagi belajar， nggak tahu sih interestnya berapa lama， cuman ya sekarang lagi pengen belajar gitar aja。Aku juga suka denger lagu， terus aku suka jalan-jalan。 Michelle 说她有很多不同的兴趣，特别喜欢弹吉他，虽然就不是弹得很厉害，她也都很喜欢听音乐和周围探索一下。知你刚刚开学啦，相信都很怀念暑假的啦。今个暑假觉得开不开心，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Sebenarnya aku summer ini kebanyakan kerja sih， jadi aku ada masuk internship gitu， nah terus habis itu banyakan saya kerja， nah tapi waktu di luar kerja saya suka pergi kayak teman aku suka ngajakin kayaking atau enggak kadang-kadang aku juga pergi hiking， soalnya kayak di Hong Kong tuh kalau panas banget agak susah mau pergi ngapain gitu， kecuali kalau mau water sports atau outdoor activities pun kadang-kadang kayak oh panas banget kayak sepanas se-Indo tapi lebih humid daripada Indo， jadi kayak gak enak gitu。 Jadi banyak kan kalau aku mau pergi sama teman juga paling perginya makan di mall gitu atau makan di restoran biar tempatnya dingin。 他说这个夏天主要都是实习，除了上班之外，这个暑假他还跟朋友去了玩独木舟，或者有时间他会行下山。不过他说因为这个夏天实在非常之热，热到好像印尼一样，香港呢还要更加潮湿，所以他和朋友如果没什么特别事要做的话，他们通常呢都会去商场或者一些凉一点的地方吃东西。那这个暑假你都有周围去啦，当中最难忘的事情是哪一件呢？ Jadi pertama kali aku kayak di Hong Kong itu pas aku di Sai Kung。 Nah aku kayak sekarang udah 3 kali kayaknya deh。 Nah tapi experience yang aku paling kayak ngakak itu pas di aku kayaking kedua kalinya。 Nah terus habis itu kalau aku kan kayak sama cowok。 Nah soalnya kita kayak mau bagi cewek cowok biar kayak kuat。 Nah jadi aku tuh duduknya di depan。 Nah terus habis itu teman aku duduk di belakang。 Nah pas aku lagi kayak gitu kayak aku kan gak terlalu biasa kayak。 Nah terus habis itu aku keciprat kayak airnya ke mata teman aku。 Nah jadi teman aku kayak hah kamu kenapa cipratin air terus ke aku。 Nah terus aku kayak aku gak sengaja cuman kayak emang airnya kena aja gitu ke temen aku. 佢话即刻谂起有一次玩独木舟嘅时候，有个非常之好笑嘅经历。因为嗰次咧，佢想力量平均分配一啲，所以嗰次咧系分一男一女一只船嘅。咁佢系坐前面，男性朋友咧就系坐后面。不过因为 Michelle 咧唔系好惯坐前边啊，所以每一次当佢一撑落去嘅时候咧，都会系咁唔小心将啲水泼咗落去朋友嗰只眼度。哇，听落去应该都真系几尴尬啊！但喺个海度又要继续蛙，但系自己又控制唔到、啊。不过唔紧要啦，相信朋友都知道你系唔小心嘅。嗱 ，Michelle， 我知道你咧仲有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喺香港仲做过导游、啊。下一集不如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喺香港嘅故事啊！今集多谢晒 Michelle，Thank you。 Satu saat, setiap waktu, keringat basahi tubuh. Ini saat yang ku tunggu. Hari ini ku buktikan, ku yakin aku kan menang. Hari ini kan dikenang, semua doa ku panjatkan, sejarah ku persembahkan. Terus fokus, satu titik, hanya itu. 今朝早嘅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延长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嘅。咁啊，如果今日咧都有安排到一啲室外活动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先听一听我哋今朝早第一通电话咯，杨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点啊？ 冇、啊、诶、有我有朋友今日生日，就打电话上嚟祝贺啫嘛。 系呢、這个朋友系咪一个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嚟噶？ 系啊， 嗯，内成点啊？ 内成点啊？十几年了。 要数下几多年 十只手指都数唔到啦， 咁啊，会唔会都会真系同佢见下面啊？定还是真系透过大电波祝福咗佢先啊？ 睇下佢有冇时间先啦。 嗯， 晏啲再试下咧。 系咯系咯，有时都系嘅，即系朋友咧，有时好得意嘅，老友嗰啲咧就唔使成日稳住嘅，间唔中咧叫佢咧，佢又又得闲又肯出嚟嘅。 系啊， 好啊，呢个朋友叫咩名啊？咁。 李碧珠， 嗯，有冇啲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佢讲啊？ 都冇，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啦，最紧要都系呢样啊，真系，今年个个都最希望系健康啦，年年都希望有健康啦。 身体健康，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杨生，好， 拜 拜，拜 拜。 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李婆婆，早晨， 系啊，早晨， 我系林慧啊，李婆婆， 好好啊，同埋姐姐好。 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系啊，我好中意点到啊恩妮嗰支歌， 吓 唔该你、 啊。嗯，恩妮嘅边支歌啊？ 黄包车。 哦，我睇下有冇先，因为我哋呢啲唱片有限啊。点解咁中意呢支歌嘅？系咪真系好中意听恩妮唱歌噶？平时 系啊， 嗯。 如果冇就转咗徐小凤啦。 徐小凤嘅咩咧？你想听？ 风的季节。 哦，我阵间帮你找下好唔好啊 ？OK， 好啦，多谢晒你， 多谢晒， 拜 拜。拜 拜，需要啲时间找一找啊。好啦，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大家早晨啊，老友记，同埋、 啊、 你啲各位员工啊、同事啊，开开心心又一天的工作。 啊、 我系一个。好开心嘅今个月， 嗯， 即系一号开始啊，下上个月都开始， 嗯， 我妈妈系十月十号96岁林丽芳洗礼日，嗯、我邀请啲朋友去即系唔识讲啊，观礼一下，咁咧然后安排去食餐，咁而家又请一个咧98岁嘅婆婆， 嗯， 系两姊妹嚟嘅。街坊兩姊妹，咁咧就有朋友陪同去即係參觀啦嚇，即係參。哎呀，又唔識講嘅，又係唔好意思。 唔怕，我哋慢慢講，唔怕。 今日有少少攰，因為3点半起身咧，打長途電話報喜俾我屋企人。我8号要打針，咁我就話俾你聽，我平安天賜福啦嚇，即係主賜恩，希望你家人都要開開心心。你幾時約會我啊？兜过美林村嘅长寿村，上个礼拜先嚟倾完， 我记得啊，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好突然间听到你话，哎呀，我想翻去试下一 个心情啦、啊。咁、那个心情咧都仲未即系起起伏伏啊。好、 嗯、 多朋友佢真系好想请假，但攞唔到假， 系 因为之前攞咗假。 嗯、 我话唔紧要，心意得啦，我已经预咗30几日。你啲教会有限公司唔可以挤咁多人，我话你12点嚟先好啦，唔好咁早啊，因为我哋崇拜啊。咁我妈妈咧就希望佢嗰日咧精精神神咧，日日天天开心。咁我而家咧系啊，因为而家咧佢个情形咧就系话佢有感应，但系佢始终都系唔想讲嘢，又唔想话咩，但系好佢好开心，我日日唱歌俾佢听，我话咧你要信主啊，因为你信咗主之后咧，个人好靓咗啦。咁同埋我而家有同人分享啦，我啲朋友祝福佢唔嚟得，即睇到我妈妈。咁我希望咧，我妈妈咧，即系唔系唔好话延迟乜嘢，我最紧要保持现在，日日开开心心，日日舒舒服。我早啲起身去游个水，跟住煮个早餐俾佢食。我自己又放低个程序啦，即系做每日要做乜嘢啦。咁同埋咧，希望你哋咧即系播啲好歌。咁啱我又有个朋友几个啲年长嗰啲就走咗，咁我都要同佢讲，唔紧要噶，你妈妈会揾到地方开心噶，你要释怀。将来我都要释怀自己，因为我都同佢分享，我话咧。你妈妈以前做过啲好事照顾人，而家你要放心照顾返啲年长街坊，开开心心过日子。你嘅工作都系每日嘅即系生活费嗰啲啦，但你都要搵释怀嘅开心囉。 係呀，都要帮自己开心啲嗬。 我要同啲先人讲啊，我要去两笪地方啊，呢、這个下个礼拜沙岭啊，某地方啊，话俾我屋企人听。喂，我而家妈妈信咗主啦，你哋安心上路，唔使挂住我哋噶啦，你各啊各自己揾地方啦。咁、嗯、有一个系信咗主噶嘛，我话你到时上去咧，帮我凑下妈妈啦。即系我喺墓碑讲，因为我十几年我唔会将墓碑系时间去咗，我系将我嘅生人喺度嘅话，俾啲开心喜悦。放系每个人都系噶，会胡思乱想啊，因为冇人沟通啊。 嗯，所以都系要自己正面啲咯。所以即系都要记住嗰样嘢，就系自己再生嘅时候咧，活在当下咧，就要享受自己而家有嘢，都要珍惜喺身边嘅人咯。 系 啊，但系都要有啲人提点噶，因为咧好容易咧走歪噶。即系有时咧系啊，点解有抑郁病咧？就是、因为身边冇人提醒佢，等住妈妈提醒个仔，仔提醒妈妈咁。你大个啦嘛，你要提醒佢，但系因为有些物质啊，或者啲影响到啊，佢冇平静落嚟咧，佢又好似滚水咁热咁啊滚出嚟啦。咁我意思即系话，如果你有人提点佢，聆听一下。我以前唔识聆听，信咗主之后聆听咗好多，同埋咧而家咧好即系好开心。咁啊，过几日带个老人家去续回乡证，即系98岁嗰个啊，佢咧就系旧历10月10日生日，佢叫梁英。佢将会系99岁啦， 犀利，好叻啊！ 独居啊，自己煮饭食啊！我呢排都即系有少少疏忽，因为我太多嘢搞，同埋咧，即系我妈妈咧都要陪啫嘛。咁佢自己落公园，我又拱埋我妈妈俾佢睇。嗱，你妹妹嚟睇你啊，姐姐梁英，咁你开心心啊！你等待你屋企人落嚟，咁咪唔使等耐咗回乡证咯。我星期二就过去同佢搞，因为我顺便攞埋回乡证。要坐的士，我话唔紧要噶，坐的士我唔想你行啊。 嗯，系啊，系啊，啱。 的士去，的士翻，几廿蚊去，即系我话听啊，钱系代替唔到嘅爱，爱系好紧要。唔好理男女嗰啲爱，最紧要系爱锡个爱。 啱啊，所以就真系要珍惜身边嘅人咯。就算系识得噶啦，或者系好似头先呢一位听众咁样讲啦，身边一啲咧可能好多。真系遇到嘅萍水相逢嘅人，如果能够帮得到嘅，或者如果能够问候到一两句啦，分享到一两句，或者系分享到自己生活嘅一啲快乐同埋笑声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燃亮到人哋嘅生命。希望亦都将呢一股正能量啦喺我哋嘅社会里面咧继续传开去啊！ 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

早上时间来到7:10，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有格先生，同埋 Barbie 格先生， 同埋 Barbie 格 Barbie， 同埋 Barbie 香港， 同埋 Barbie 德曼德曼。 呢几日咧真系接二连三嘅好日子啊！吓咁啊，即系琴日原来喺人哋嚟讲咧都有啲特别嘅事情，有特别嘅日子。 10月2日原来系 Hari Batik National。 即是 National Birthday Day，Happy Birthday Day 是怎样的意思呢？即是有什么特别呢？这一 天即是他那里记得就是 Birthday 是印尼的 National Heritage 啦，即是就全国家都 是会知道是这样东西，这个 Birthday 是对印尼人都挺重要的。再想想想想都是的，比如他们就说你一生人呢，如果你做一个印尼人呢，你会用很多 Birthday 的，你出世没来呢，你就已经是妈咪呢用 Birthday 的布啊去那里抱你的了。 我们要解释清楚先，因为有些听众可能都不是很记得什么叫 Birthday 啦。Birthday 是一种布料，定是还是解作是布料上面印有某些图案才属于白蝶呢？ 就是那个布料印了那些图案。 而那些图案就 是大家如果有留意啲印尼姐姐的服装，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配饰，银包啊、袋仔啊、手腕袋那些，那都有时会是那一个图案是很具印尼特色的。 怎 么形容呢？它又不是腰果花，但它是类似这种感觉的。 是很多不同的花式的，看怎样用的。但是个philosophy 是你一是就是用手，现在那些不是用手画的了，以前那些用手画就是有线条和用滴一滴滴滴滴，所以做八滴就是滴滴滴这样。 那个声音嘛。 滴就是这样。滴 哦，所以你看到那些图案上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用点来到形成的一些构图，所以就做一些点缀的。 是啦，同埋都有一畫一畫嗰啲線條，以前嗰啲係用手去嗰度畫， 逐個畫嘛。 畫完咧，然後佢用嘢用啲顏色嗰啲染料染咗出嚟，一部分一部分咁樣做嘅。所以即係以前嗰啲係好吃力同埋好嘥時間整一塊布嘅。而家嗰啲當然係modernize 啦，係做咗好多啲唔係用手做嗰啲步驟，所以亦都係平咗，好多人都買到。咁就話係印尼人個一生咧，就真係用好多白的嘅，即係出世嘅時候已經係媽咪起。 第一塊布一定要係白的。 白的，同埋白的以前係真係一塊一塊布嘅，係好大塊。 係咪一匹匹布咁啲人咁樣畫㗎？ 係。 咁價錢會唔會好貴喎？全部全人手畫喎。 如果真係用手整出嚟嗰啲係好貴嘅，同埋你要等，而家都仲有好少部分啲人係會用手去嗰度畫出嚟，用手整嘅。咁嗰一塊布分分鐘係真係係講緊香港港紙都係10,000蚊嘅，同埋係好長時間，你要慢慢有耐性咁樣等。你畫到一半，如果係畫錯嘅話咧， 或者驗 測，即係畫過，係有人話係嗰個整白的嗰個人就話有人等咗成10年都未整好嗰塊布。 哇！10年啊， 因為做到咁上下咧，就嗰一刻就留意到呢一度錯，再重新整過，然後咧到咁上下咧，嗰一 part 咧有少少裂個布。 又唔得啦！ 又再整過，唔知整咗兩三次。 十年嘅話，你中間有好多風險評估喎，即係整污糟咗又要再畫過啊！即係個布可能俾蟲咬咗又要再畫過。 有機會，所以就話真係呢樣嘢咧係好嘥時間，亦都咧佢就話嗰一代佢呢一代仲整緊嘅話，下一代分鐘真係冇人接手啊！ 係啊，同埋我又想問，即係嗱，既然呢一個圖案係咁傳統同埋咁有印尼嘅特色啦，咁會唔會咧喺學校嘅時候咧已經教印尼人會畫白啲㗎？ 畫呢樣嘢咧就係冇話特別教嘅，但係而家我知道有興趣班咧、 我都好想試下學喎，因為 有得教嘅。香港而家有啲地方有得學噶，格 Barbie。 但係咪講中文嘅先？ 講英文嘅。 我講英文都 OK， 如果你講印尼文就有啲問啦，入到去點畫咁。 但係好似個 waiting list 都幾長下，同埋佢係俾你細細塊個布咧，好似 試畫嘅啫。 試畫同埋你慢慢去嗰度，好有耐性，所以做白的係要考人哋個耐性。因为学你头先同你讲就画错咗，哎呀， 再嚟过， 咁样再嚟过，画错咗，我谂如果系未染色嘅话咧，都 OK 嘅，就可以铲，然后再整。因为你系画咧，实际系画啲咩啊？画啲蜡上去，你真系唔想染到嗰啲色嗰啲咧，你就画上去。咁你染嘅时候咧，染唔到你画嗰一 part。 咁樣啦，咁就話係出世嘅時候已經咧就有塊布啦，然後咧結婚嘅時候咧，那個爪哇啲人咧係會用白啲， 都係用白啲， 係啦， 顏色應該有啲唔同啦，但係 顏色同埋圖案唔同咯，睇翻乜嘢時間點樣用， 即係全部有規定曬嘅，即係結婚嘅圖案係某一個特定嘅，或者某幾款可以揀咁樣， 係有嘅。同埋睇返咩時間男性女性乜嘢場合，所以係有睇返點樣用嘅。同埋到時到後嘅時候，到最 last 最 last 嘅時候呢，如果人哋真係已經係要去另外一屆唔喺呢一度嘅時候呢 ,move to another world 嘅時候呢，都係用 body 嘅。 即是移民的嘛？ 不是移民，是已经是拜拜。 即是我明白了。嗯， 就都是用都是用白的，所以就一世人都会用白的。但是现在呢就说呢，印尼挺成功的，因为这个白的呢令到呢人家人人都会穿啦。咁亦都係咧，去嗰啲場合咧 ，formal informal 都會用啦。同埋去個白的咧，你要好傳統嗰啲衫都有，你要整到好似好新啊，好 modern 嗰啲亦都有、啊。同埋好似Gabri 話，你嗰啲accessories 啊，你袋啊，唔應該有嘅袋嗰啲應該白的嗰啲係，如果最傳統嗰啲唔會擺喺袋，但係而家已經係有。袋啊！ 咩？你好耐之前送俾我嗰个袋咪白啲咯， 系咯 ，Gabri 有啊， 系咯，我就讲， 佢颈巾佢都有啊，类似 系咯， 系啊，你有两个 item 系啦，咁系应该几啱用，唔会觉得系好老土或者好传统咯，我觉得就比较新咯，感觉上会唔会咧？ 我觉得好靓咯，我净系知道，我嗰阵时咧，即系我好记得陀小朋友嘅时候咧，成日拎住咧你俾我嗰两样嘢，就系、是、嗰个袋同埋嗰条颈巾，因为真系好好用。即系印尼嘅布咧，亦都真系要赞一赞一样嘢，就系、是、咧，你睇见佢啲颜色好鲜艳咧。嗱，如果你话平时你自己去买一啲衫咧，你见到嗰种咁鲜艳嘅颜色咧，你硬系会觉得会唔会甩色噶，或者咧会唔会真系惊住好快磨完之后咧，嗰啲颜色会变啦。那個袋咧係真係擺咗咁多年都係冇變色嘅，同埋都好襟喎。 但係你因為冇曬佢啊嘛， 我咁我冇特別曬佢，我都保護佢嘅。 同埋假如好鮮色嘅，我記得佢個袋係黃色，但係個頸巾我唔記得。 藍色， 哦 okay、 嗯，係啦，所以我幾清晰。我早兩個禮拜先揾到出嚟喺度望下啊，咁樣又收翻埋佢咁。咁有時真係啲紀念價值嘅嘢嚟嘅咯。咁如果送白啲俾人，又會唔會都係一種祝福呢？ 都是一个，如果是印尼人送给你是喜欢你咯。 哎呀多谢你。 因为为什么呢，同埋会觉得但是都是好担心的，啲人会不会喜欢呢，啲人会不会用呢咁样。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咦啲、哎、印尼嗰啲咁传统嗰啲都唔啱我，都唔知点样。 我其实真係望落去好靓 㗎。我都要諗一諗啱唔啱你呀 ,O 唔 OK 呀咁样。我自己又真係好多白的啲嘢嘅。啲印尼人好鍾意撥線嘅，好多啲線系白的嘅。但係印尼因为真係唔系度度都有冷气，亦都系开冷气，唔会好似香港开到咁足噶啦，通常都系好焗焗地嗰啲咧，所以好多啲人咧系会有一把线咧，系好、啊、平常都系白的嘅，一开咧就泼噶啦。especially 啲妈咪们，我觉得啲白的嗰啲线系好靓嘅。以前香港嘅时候我都会用嘅，但系而家香港有嗰啲手罩、啲风扇仔啦，我用嗰啲。好啦，嗰啲冇咁攰啊嘛，唔使成日咁樣撥啊嘛。 我反而又中意用線喎，因為咧手揸啲風扇咧，一來成日好快冇電啦，二來因為我覺得係唔夠涼，自己撥係涼啲嘅。 好攰嘅喎，真 係。你只要調節出你嘅頻率同埋心靜就自然涼。如果你嘅心態能夠平靜嘅話，其實唔使撥線都好涼嘅。Again, it was destiny's kiss.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首先咧，格先生就同我讲话呢一首歌咧，都系即系有唔同嘅翻唱版本嘅，真系。 呢首歌咧就系叫做Beautiful Girl。 嗯， 如果系你认得到咧，应该系以前咧 Aaron Kwok 系唱过嘅， 嗯， 广东版。 嗯， 因为呢首歌系边个唱嘅咧？系呢首歌系菲律宾嚟嘅，呢首系英文嘅，系而家翻唱系 Christian Bautista 唱嘅，但以前都已经翻唱又再翻唱过嘅，好出名嘅。咁点解会带 Christian Bautista 啲歌嚟呢度咧？今日咧，因为佢呢个菲律宾个歌手咧系印尼好出名嘅，格巴比，我 系 开演唱会嘅。 系， 嗯， 即系有好多人会叫座先啦，即系起码会去话买飞啊，然之后捧场啊咁样啦。 会，同埋咧，我就系嗰度谂，菲律宾嗰啲歌星咧去印尼咧都可以开演唱会，亦都人哋识噶。印尼嗰啲歌手咧就喺菲律宾好似冇乜特别发展噶， 嗯， 亦都冇话特别去嗰度谂住系要去菲律宾嗰度开演唱会或者系嗰度唱歌，嗯。通常印尼嗰啲歌手咧就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文莱啊，大家讲同一个 language， 亦都系唱啲歌咧都系大家识听嘅咯， 同声同气 系咯系咯，唔需要。如果喺菲律宾分钟嗰啲歌，佢要转一转变做英文，就印尼嗰啲就唔转啦，唔转啦，唱翻自己啲歌算啦咁。 嗯，不过印尼人都好多系中意唱英文歌嘅，事实上 一两首咧， 即系咩歌都会涉猎嘅。我觉得原来中意唱歌嘅人咧系唔关嗰个语言限制事，当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想唱印尼歌。时候咧系觉得好难啦，调翻转 个 Christian Bautista， 我觉得佢唱印尼歌咧个口腔唱得咧都叫做系 one of the best， 即系几似啊嘛，几纯几 似，因为分中学系菲律宾文同印尼文可能系有少少有啲讲嘢方法有少少似啩，所以就佢唱得真系系几好噶啦，叫做 系，都系嘅，都系嘅。琴晚咧，我自己喺屋企先同我印尼姐姐研究紧咧印尼文同埋呢一个广东话嘅分别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啊，到底条脷系讲嘢嘅时候伸直啊，定还是卷住嚟发音咧？咁嗰个都系一个难题嚟噶嘛。对于我哋啲学语言嘅人嚟讲，所以就即系啊，都要慢慢去研究一下啦。咁不过咧啊，我谂紧有冇啲乜嘢嘅津贴咧，系可以我哋大家唔使研究而真系又有得发放嘅咧？ 嗱 ，ini ada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yang memang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Hong Kong untuk mendukung ya keluarga atau perorangan yang memang bekerja tapi menghadapi kesulitan keuangan. Jadi ini WFA kalau disingkat itu ya memang untuk keluarga yang tidak terdiri dari cuma satu orang atau keluarga tunggal itu persyaratan untuk jam kerjanya itu sudah dikurangi. Dari dulu yang untuk tunjangan dasar itu dulunya itu 144 jam per bulan, sekarang diturunkan jadi 72 jam per bulan, dan yang untuk yang medium dari 168 jam menjadi 132 jam. Jadi untuk yang keluarga yang single satu orang tuanya, orang tua tunggal, jam kerjanya tetap tidak berubah. Nah,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ini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pergi ke website www.fsfaa.gov.hk. Jadi ingat ya, karena ada WFA ini, jadi untuk subsidi transport dan ini sudah ditiadakan, untuk semuanya itu bisa dimasukkan ke WFA ini. Jadi untuk informasi silakan ditelepon. 如果有需要查询多一啲关于呢个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嘅话咧，就可以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25583000，或者咧上到去呢一个相关网站嗰度睇一睇啦。 From the very start, please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I love you and you know I do. There'll be no one else for me. Promise I'll be always true for the world and all to see. Love has heard some lies softly spoken, and I have had my heart badly broken. I've been burned and I've been hurt before, so I know just how you feel. Trust my love is real for you. I hope that your love is real. I'll be gentle with your heart. I'll caress it like the morning dew.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将今个月31日定为众议院通过基建法案的目标日期。波洛西在当地星期六去信民主党众议员，解释日前放弃表决基建法案的计划是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票数通过。他承认需要更多时间妥协，但表明必须尽快通过基建和另一项涉及社会开支的法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就说，总统拜登和拜登的团队周末期间会继续和参众两院议员接触，又说拜登不单止期待议员在未来一星期到访白宫，亦都很期待自己走访全国，游说各界支持他的经济议程的行程。美国各州都有集会支持堕胎权利。在德州，名为《心跳法》的限制堕胎法例上个月生效，周末在全美范围触发民众上街抗议。在首都华盛顿，示威者游行到最高法院，其中一名女子说，上街是要支持女性作出选择的权利。她说自己很幸运，无需作出这个选择，但很多女性都需要。政府和任何男性对于在女性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无法言权。有其他地方的集会发起人就说，很多人至少就认为堕胎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合法和可以接受。德州心跳法禁止女性在仪器侦测到胎儿心跳之后堕胎，通常是在怀孕第六星期，即使因为性侵或者是乱伦而怀孕亦都不例外。这项的法例在全美引发争议。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据报决定新设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閣僚职位，应对中美对峙等国际秩序变化。 共同社報導，經濟安全保障是指在經濟層面保護日本和國民免受威脅。隨著中美競爭加劇，經濟安保政策日漸受到重視，日本政府正在着手研究中長期戰略。根據憲法，日本實施首相指名選舉，作為日本最大執政黨新任黨總裁的岸田文雄將會接替現任的首相菅義偉，在明天舉行的臨時國會中當選日本首相，之後他會立即著手組閣，經過在皇宮舉行的首相任命儀式和閣僚認證儀式之後，新內閣將會正式啟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幾個星期之後在格拉斯哥舉行，大會主席夏爾馬說，世界主要經濟體必須在大會上採取更多行動，以表明對解決全球暖化問題的認真態度，並要聽取年輕人對氣候問題提出的警告。夏爾馬說，在米蘭舉行的大會預備會議有一系列非常具建設性的討論，相信在會議過後，氣候議題會再次出現迫切情況，數以千計關注氣候變化的青少年，包括被稱為瑞典環保少女的通貝里，敦促各國必須兌現承諾，投入巨額金錢，令世界得以擺脫對石化燃料的依賴。夏爾馬形容來自年輕人的力量有助激勵各地官員在迎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這幾個星期，各界一定要清楚記得年輕人的聲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嘅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愿在完美巨大选择。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亚洲电影节嚟到第18届啦，今年有啲咩新意思呢？ 好多部今次都喺疫情期间拍啦，咁嘅环境好难拍一啲大片啊，变咗你见今年其实好多小品会出咗嚟，即系咁我哋今年拣嘅取态都系希望唔想搵啲太沉重嘅戏，因为希望大家睇完个零钟喺戏院开心，带住一个有能量咁样离开个戏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 二台话你知，如果你是无辣不欢，不知道你心目中完美的辣酱会是怎样的呢？ 有人认为辣酱的最高境界除了辣之外，还要包含甜、酸、苦、咸、鲜等等的味道去互相配合。 印尼森巴辣酱就有机会符合这些条件啊，因为它除了有磨碎或者打成泥的辣椒，亦会加入很多食材以及各种的香料。 虽然同样叫做辛巴辣酱，但是可以是千变万化的，例如有些比起酱料更加似果泥，有些就加了芒果甜酱油会充满果香， 有些就加了虾酱会多一份咸鲜味，如果加些炸花生，食落的口感又会不同，所以随着用的辣椒种类、食材配料、质地的不同，都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辛巴酱。 辛巴酱的用途极广，不论是配搭面食、米饭、汤品、炖菜、肉类、鸡蛋都好，印尼人甚至会用来配青芒果一起吃。 当然还可以用它来制成其他腌料、尖酱和抹酱等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9，最后半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了，格先生。 格 Barbie， 今日咧，即系我知道好多印尼姐姐咧，星期天咧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啦。如果你都系谂住咧要外出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咧，就可能有啲唔稳定。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吓。下昼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约30度。咁啊，提一提大家咧，而家咧室外录得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同埋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噶。 Ha, sekarang ini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9%. Hari ini juga berawan, juga akan ada hujan 1-2 kali dan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itu juga hujannya akan deras dan juga berhalilintar. Dan di paling tinggi ya, temperatur bisa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da deh saat-saat cerah sedikit yang pendek ya. Tapi kalau keluar itu ingat bawa payung dan bersiap-siap karena hari ini ada peringatan bahwa ada halilintar dan hujan. Dan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halilintar diperpanjang sampai jam 8:30.中で灰をかぶり朝霧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啱啱听过头先嗰首咧节奏强劲嘅 Don't Disturb Me， 格先生叫做咩话？个歌声 Sharina Munaf。 呢、這个我之前咧就问格先生啦，呢、這个名点读咧？咁因为系印尼人嚟噶，咁啊喺佢嘅即系印尼嗰度，原来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语言系精通噶。 原来佢系识讲日文噶。 所以佢头先咪唱日文歌， 同埋佢原来配音都可以配到日文噶， 流利、啊、真系咁犀利啊！咁所以咧，头先阿格先查咧就讲咗一句啦，唔系净系打去菲律宾市场，我可以打去日本市场啦。 International 系啦，嗱，不过讲下咧，即系每年大家都会好关心嘅一样嘢啦，即系梗系啲吓 salary 嘅问题啦，人工嘅问题、啊。 系啦，但系今年咧就系啲格格啊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啦，系啲人工系冇加嘅。 嗯， 都系仍然一样嘅，就系、是、一个月咧就 minimum 啊，最少嗰啲工资咧就系4630蚊港币。 嗯， 咁就starting from 即系开始就系十月一号嗰啲 contract 签嗰啲咧都系呢一个人工啦。但系咧就每个月嘅 food allowance 即系叫做咩食饭钱啊，系咪啊？叫做就加咗52蚊。 嗯， 咁就之前咧就1121蚊嘅，而家就加咗变咗1173蚊。 嗯， 咁就如果系签约。就新約咧，十月一號開始嗰啲約咧，就係、是、要跟翻呢個新嗰啲條件啦。 冇錯，咁大家就要注意啦，所以都要睇清楚。即係通常咧，我覺得 agency 咧，如果係幫手嘅話咧，就都好仔細嘅，即係會計清楚啲數啊，咁樣會話翻俾你聽啦。咁有啲朋友我知道咧，就自己嘗試去。真系请自己姐姐嘅时候系自己办手续嘅，咁嗰啲系真系要自己注意一下啦吓，咁啊都要揾啲专业人士睇清楚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有其他嘅一啲 announcement 咧要同大家讲一讲。除咗话要留意人工之外咧，一啲电器安全嘅须知更加唔可以缺少啦。 Jadi semua peralatan gas yang di rumah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yang disetujui yang dengan izin dari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harus ada stempel G dan peralatan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ua ya dan juga enggak seharusnya dipakai harus diganti yang ada stempel GU. Jadi pemakai juga harus mengatur supaya ada pemeriksaan supaya tetap aman untuk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informasi silakan pergi ke websitenya IMSD. Jangan-jangan coba-coba kau bermain dengan asmara. Salah-salah bisa-bisa dirimu yang sakit hatinya. Sekarang pilihlah aku atau dia yang memang kau cinta, memang kau cint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咁呢个时候呢都同大家讲下印尼嘅疫情情况系点啊，疫情数字呢卒之都开始好似有啲曙光 啊。係啊，因为呢个星期呢都见到呢有回落啦啲数字。咁而家就係 under 2000个 case 㗎啦每日。咁最 last 最新个数字我见到系10月1号嘅，就嗰一日呢就有1624宗 case 系全印尼。 咁即係除咗话一啲医疗可以得到话舒缓之外呢，咁今朝早我哋较早前咧咪讲咗话咧有啲白啲嘅，咁啊睇翻咧其实都有白啲系有唔同嘅用途，其中一个咧都系帮手话，身体健康嘅白啲， 有噶有噶，所以因为话 take a pattern 唔同噶嘛，所以系每个时候嘅时候要点样着咧，亦都系乜嘢意思咧，系有噶，你要学业进步，你咪搵学业进步嗰啲着咯，要升职嗰啲都有噶， 几好， 要多啲多啲钱叫做咩啊，嗰啲发财嗰啲， 你可唔可以帮我搵呢个？ 好啊，咁咧，然后咧，身体健康嗰啲都有计，有几种添。通常身体健康嗰啲系用翻嗰啲草啊、花啊嗰啲，分钟嗰啲花系自己都有嗰啲药物嗰啲，会医人嗰啲病嗰啲、哦，所以就 即系画晒落去嘅，其实 系啦，画晒喺个布嗰度咯。因为咧一个期望嚟嘅， 都系即系其实一个祈愿啦。如果送俾人嘅话，亦都希望将个祝福送俾人啊，即系好似我哋封利是咁啫嘛。即系大吉大利咁样咯，咁啊好啲咯，我觉得。咁不过除咗话真系呢一啲嘅祝福之外咧，更加重要的当然就是做好自己个人的防护措施同埋打疫苗。 Nah ini pemerintah Hong Kong ada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yang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online untuk bisa menerima 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ya, atau di klinik publik, dan juga bikin janji langsung untuk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untuk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nya itu ekspektasinya operasinya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boleh bikin booking secepatnya. Selain bikin booking juga bisa mendapatkan ini yang tidak ada booking bisa menerima vaksin ini pada hari-hari tertentu kalau seandainya ada waktu, karena ada tempat waktu-waktu tertentu time slotnya ya, untuk memberikan tiket buat orang-orang yang tidak mendapatkan booking online, jadi bisa langsung suntik pada hari sama. Jadi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umurnya dari 12 ke atas, yang Sinovac dari 18 ke atas. Jadi untuk keamanan vaksin ini boleh cek sendiri informasinya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姐姐，如果即系第时都有计划要翻去印尼嘅话咧，咁其实咧系咪两个疫苗都可以注射咧？ Ya, seharusnya memang begitu ya Kak Barbie. Yang Wei Yuko, hey, one of the requirement, salah satu dari syaratnya adalah juga harus divaksinasi untuk naik pesawat. Yang Wei Lei Yu Hui Yan Lei, 真係要個 vaccination record 先有得傾嘅。Jadi selain vaksinasi juga masih perlu ya untuk menjaga kesehatan pribadi. Jadi protokol kesehatan juga harus tetap dilaksanakan. Jadi cuci tangan, pakai hand sanitizer, pakai masker, dan juga social distancing. Kalau seandainya sakit ke dokter, di rumah juga harus bersih, siram air di pipa U-trap seminggu sekali. Kalau pakai toilet itu sebelum disiram, dibilas, ditutup dulu tutup toiletnya. Yang semua ini juga masih tetap wajib dilakukan supaya kita bisa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kebersihan lingkungan.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masuk ke Hong Kong, keluar dari Hong Kong ataupun persyaratan karantina di tempat tujuan ataupun di Hong Kong, silakan boleh selalu melihat informasi dari pemerintah atau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如果咧即系相关嘅查询同埋详情咧，都可以上到3W 嗱两个网站嚟嘅。如果系防疫注射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去 covidvaccine.gov.hk 啦。如果咧想知多啲咧疫情嘅相关防控资讯咧，亦都可以上到3W.coronavirus.gov.hk。咁啊，嚟咧 谨记嘅啦，就系如果真系要接种疫苗啦，之前咧可以上到网站睇清楚详情啦。如果人哋姐姐真系需要协助咧，可能就可以揾下雇主啦，或者系你哋嘅一啲雇佣公司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帮你手预约咗先。咁啊，上去网上咧预约咗之后咧，咁啊拣咗嗰个嘅时间啦、日期、地点同埋你自己接种嘅嗰个疫苗嘅话咧，咁就可以去到呢啲注射疫苗中心嗰度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即系为人为己咁啊，做翻呢一个嘅接种疫苗。咁其实咧，对于自己都系好好噶。 Jadi kalau seandainya mau mendapatkan vaksin boleh mengecek dulu informasinya, boleh minta bantuan dari majikan dan juga dari orang-orang yang bisa, dan juga boleh cek ya untuk kesehatan diri sendiri apakah cocok, karena ini memang bermanfaat ya, efek vaksinnya itu memang temporari saja, sementara saja, sedangkan bisa melindungi diri terhadap virus ini。 嗯，冇错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咯，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我哋下个礼拜见咯。 Bye， 各位 ，Bye bye。 Meskipun telah sempurna cintamu bagai mimpi yang nyata, ku ingin hatiku bertekuk-kukuk tak berdaya terbunuh rayumu. Katakanlah kuatku membantu tenang, ku diam cut.